已經促請當局收回產品，指搖床會導致嬰兒窒息。天氣方面，驟雨正係影響廣東，而現時影響沿岸地區嘅偏東氣流正係逐漸緩和。而本港地區下晝同埋今晚嘅天氣預測係多雲，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吹和緩至清勁嘅東風，初時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兩三日天氣不穩定，有驟雨同雷暴。而家氣温係21度，相對濕度93%。香港電台呢節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意外啦，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窝打路道有意外，咁样到现时一带挤塞，车龙排到去太子道东油站对开，咁亦都影响到咧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一段交通亦都系挤塞噶，而家龙尾就去到浸会桥面。咁就系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窝打路道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去到太子道东油站。咁另外亦都影响到咧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一段车龙排到浸会桥面，塞紧车嘅朋友咧，请你保持忍让同埋小心。咁另外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龙翔道游乐场有意外，而家车龙就排到去彩虹村。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龙翔道游乐场有意外，龙尾彩虹村。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比较车多，车龙排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近上桥位，而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喺管道出口。香港仔隧道北行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另外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就排到去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挤塞，车龙排到城市花园。而在九龙方面，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车龙排到窝打路道。之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江乐道中因为有紧急维修，而家江乐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住无限极广场的第二线仍然是封闭的。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见到有道路工程进行的路面，就要提高警觉，顾己及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以下系一则寻人启事。姓名 L 不欧，欧瑞强，男，年龄不详，但是堪称广播界常青树，特征声线柔和顺口，唱得讲得，知音人，请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七点至八点扭开香港电台第二台，如果听到他把声，必有钟爱经典靓歌作酬，记住是 L 不欧，欧瑞强。 上次班老友去你屋企坐，好舒服喎、啊。 舒服都系其次，最紧要系安全。我屋企同成座大厦，包括天台、平台、天井都冇僭建噶。 咁你租俾人嗰间呢？听讲劏房可以收多啲租、啊。 我租俾人嗰间冇劏房噶，要做改动或加建工程之前，我一定会先咨询建筑专业人士，唔会违例嘅。如果啲租客有咩事，我都唔安乐啦。要知道多啲，就上屋宇署网站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边个话男人嘅承诺冇一世啊？ 大概一路是这一步，令头回到过少少算雨后，活到这步是这一步，记载了勇士压缩的心高，谁记得多少个软弱停步，还记得只得我走得更高。 前身嘅乐队 MT 因为队员嘅重整，加上音乐上咧佢哋想加入一啲新嘅元素，于是索性将队名改成 One Promise， 意思系夹 band 多年，仍然继续系对自己嘅一个承诺，而呢个承诺将会系一世。 Why are we here? You ask me why are we here? 作曲編曲 One Promise 填詞由佢李嘉信鄭敏，監製由周石漢。One Promise 嘅新作品《日報》。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周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黃軒怡《中文歌曲龍虎榜》。二台有音樂有快樂，周末早上有著落。 下周2点， 我是你的後援會， 波城亞一亮亮最佳 backup。 下周4点， 沉上司認真做。 磨利的神师陪阿乐四合一，认真得。 晚上10点， 私分崔杰彤。 周末有情人，听到心都痕。 香港电台第二台，周末听到实。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同波盛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好，4月13号，我是你的后援会，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我是第二阿一， 第二， 嚟啊， 我系咩啊？ 你觉得呢？ 集波盛 系啦，我哋加埋就系第二集波盛阿一啦， 冇错，欢迎大家嚟到，我是你的后援会，会 好啦，我哋今个星期咧，我哋系落重本做呢一集嘅节目嘅。个原因系点解呢？请阿波盛提供啦。 嗱，所谓重本啊，即系你付出咗好多金钱同埋牺牲，先能够做到一集啊。 系嗱，好多人都问嘅，究竟我哋啲礼物系咪真系自己俾钱啊？真系自己俾钱嘅， 真金白银啦。 系啦，咁所以我哋都有啲 budget 嘅， 系少少啦。 即系我意思个 budget 系我哋尽量就系我哋做呢一集嘅节目系唔蚀钱嘅， 系打和就好啦。 系啦，都系求个开心，打个和啫。咁但系啊， 究竟你要贴几多钱先做到节目啊？你两个节目，师兄祠堂又贴钱，我写啲后援会又贴钱、啊，大哥， 尽力啦、啊。唉、哎，好啦，咁但系啊，调翻转啊，今集咧，阿波盛咧就真系蚀钱啦。究竟咩事咧？ 话说头先案发嘅时间系喺半个钟前啦，大概 40分啦，1点40分， 1点40分。咁啊，最后喺度 一名中国籍男子 系啦，咁啊，身高1.8米。 一米八， 系啦，年纪大概20零岁， 系啦，皮肤又黑， 戴住一个眼镜， 跟住咧猥琐，极度猥琐。 如果有人士见过佢嘅话，请啊，迅速联络我哋有关当局。咁然后我剪下最尾即今日个访问嘅时候， 我哋都系早10零分钟先剪好晒今日嘅嘢， 咁咪唔满意啊，再改，一改再改。然之后咁啊，台面有杯咖啡，即系阿一咧系又系喺1点零钟话，喂饮饮咖啡咁啊，斟埋杯咖啡咗啦。 有啲眼瞓啦，寻晚又搞到5点几6点先瞓。 然后就出现咗嗰啲电视剧，你平日望到之后会觉得有冇可能嘅剧情啊？ 系啦，通常我睇嗰啲电视剧咧，或者睇嗰啲电影咧，啲咖啡唔系倒落个电脑度嘅，倒落个身嗰度嘅。 系啦， 咁然后就有个人帮你抹啦， 然后又话哦入去换件衫先啊，要冲个凉啊嗰啲咁啦。点知啊，我数一数。成杯咖啡倒落我部电脑嗰度，嗰个电脑咧，我当堂出咗3个英文字母 ，W T 跟住加个啦，不断讲 W T O 啊， 系啊，唔系啊 W T H 啊 ，W W T W T O 噶 ，W T O 系 哦哦，我哋世卫 世唔系啊，世界贸易组织。W H O 即系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系啊 ，W T O 啊 ，W T O 啦， 因为你要买嗰部电脑， 系 W T O， 我要去贸易先， 我要去买电脑啦， 不断重复 W T O W T O W T O， 我系失咗控啊！突然之间，因为嗰个电脑隔篱有一排喇叭嗰啲嘈咧，有好多个窿啊，成杯倒晒落去个 mon 度，即系入晒嗰啲窿度啊！你 feel 到你按出嚟，如果你播嘢咧，会有啲咖啡味嘅， 即系好似人哋嗰啲咧，嗰啲咩啊，温泉咁样啦，有啲嘢喺度涌出嚟啊，即系啲温泉咧，咪你成日见到啲泡泡咁样咧行过咧， 系 卜卜卜卜卜爆出嚟，咁然后咧，你部电脑又系，有啲嘢出嚟。你有一句名言嘅，而家嗰部唔系生果电脑啦， 呢个咖啡电脑啊，大佬，我而家 keep 住头先再揿嗰个 keyboard 嗰啲掣啊，唔知点解都仲有啲咖啡啊涌出嚟就头先嗰啲 涌泉月啊，呢、這个就系叫做啦， 即系抹极都仲有咖啡。而家我部电脑，我头先真系忍唔住，真系影低咗。 唔系，但你第一下嘅反应系点先？嗱，我同你就完全系两个嘅角色啦、啊。我喺隔篱幸灾乐祸嘅， 笑癫咗。 我第一下嘅反应系。嗰啲訪問有冇事啊？ Oh. 即係我第一下嘅反應係擔心，如果即係可能你睇嗰啲電視劇或者電影咧， 如果你一倒落個電腦之後咧，佢有個生意 f 係 zoom zoom 係咁樣 嘅，係 zoom 嘅 zoom。咁原來個畫面就黑咗啦。 哦， 咁你所有嘢就冇曬。咁、oh. 我哋兩點半咧就出唔到訪問啦。 我自己扮咗嘉賓啦。 咁所以我第一下擔心嘅就真係嗰個訪問係出唔出到嘅， oh. 或者 keep 唔 keep 到。 Oh. 即係就算你有 save， 但係有權係你個 hard disk 係燒咗噶 嘛？ 係啦。咁你嗰下嘅反應，但你係擔心個電腦多啲啊，定係擔心個訪問多啲？ 我擔心成個電腦啦，個電腦好值錢啊，你明唔明啊？好貴啊，大佬！即因為個電腦連帶唔係同埋我知點解我唔驚個訪問啊？因為我連住個外置 hard disk、 okay。 我有咩事，我掹咗個外置 hard disk 放喺你部機或者咩度都可以處理到嘛。 係，即可能比較 raw 少少都出到街啊。 係啊，即起碼都仲喺度。同埋我係驚個電腦啊，大佬成皮嘢㗎。你諗下，無端端翻嚟。冇咗几成皮嘢、啊， 我喺度问先，我哋转头喺我哋嘅我是你的后援会个 Facebook page 嗰度咧，开条问题，有冇人试过系个电脑咁样倒，即系倒写咗啲水落个电脑，或者倒写咗啲嘢饮落个电脑嗰度？好啦，有权咧系你而家冇事，今晚翻到去咧， 你唔好咒我得唔得？ 真系嘅，你今晚翻到去咧，开始啲咖啡开始变泡沫啦。咁啊，就泡沫 杯咖啡啦 ，cappuccino， 千奴。 咁由于佢迟咗出现，佢就系 late， 就系 latte， latte 系啦 ，late 迟咗出现， 泡沫爆破 系啦。咁我谂会唔会有机会真系你可能隔咗 ，let's say 可能你今晚唔知几多点先至部机系死机咧？ 我唔准你咁话我部电脑啊！我唔准你咒我啊！你咪觉得怪怪地咧？系啊，今日有装修啊，系啊，之前有通知过啊，今日会有少少 noise work 啊，系啊，唔需要担心啊，所以冇影响嘅。但系咧，你令我谂到一样嘢，因为头先一个好赶急嘅情况之下，倒泻咗个咖啡落部机度啦。寻日最近嘅事件发生咗喺 O 身上， 系 佢琴日晏嗱，知佢做完神工十点咧，佢琴日喺公司留到唔知三四点，咁啊谂住又系用电脑剪访问，跟住佢。佢未剪啊，因为佢掕住条叉电线，跟住佢一棘，成部电脑跌咗落地下，然之后跌咗，重点啊！咁你知嗰啲反应比我更大噶啦， 佢简直系几个组织连埋一齐啊！WHO、WTO， 仲有 咩啊？你啱唔啱到啊 ？W 咩啊 ？WTA WhatsApp 嘅简称， 你。IMF 都帮唔到佢啊！呢单嘢，然之后佢就出现咗头先你讲电影嘅情况啦。佢想开机系黑晒啦，佢想开机开唔到部机啦。佢要讲啲咩？要拣咩复修啊 ？recovery 嗰啲，佢 recover 唔到啊。然之后佢要攞落去整，跟住佢好嬲。我特登留喺公司度晏昼，我连谂住剪访问，访问都未开始之，我就要揸车落去乐富嗰度整电脑。佢咩都未开始，佢就部电脑坏咗。 我哋真系好贱格， 唉！ 同事发生呢啲事情，我哋竟然喺度笑，但系真系好开心， 真系好开心噶！大家听到呢啲， 唔系我好明白嗰种电脑坏咗嘅嗰种嗰 个开心， 咁唔系唔开心啊，咁惆怅啊，即系嗰种哎呀点算好啊！我系早两三个星期咧，我咪有一日问你有冇嘢做，即系翻 Give Me Five 之前有冇嘢做？其实我 系 纯粹个火牛坏咗啫。 哦，我记得啦，你记得系啦，你问我。 咁但系火牛坏咗咧，我个人已经啰啰挛啦，即系我已经确定系我部电脑冇事，系纯粹个火牛坏咗啫。咁嗰种啰啰挛，哎呀，好麻烦啦！你要特登落去深水埗，又要配火牛，又要去整，咁然后你整完又唔知搞到几点，咁然后你又要翻嚟做嘢，又叽哩呱啦， 打乱咗个 plan 啊！ 系啊，好嬲啊呢样嘢。所以电脑坏咗咧，同你电话坏咗咧，系两样嘢嚟嘅。电话坏咗嗰样唔开心嘅嘢咧。是你可能一啲过去嘅嘢冇咗啦首先。第二样嘢係你已经觉得哎算啦电话可能我用开嘅千零蚊二千蚊一部嘅。哎买过部算啦。 呢個月慳啲，唔係咁我嗰啲千零二千蚊好易解決嘅啫， 少食二千啦， 係啦。咁但係你電腦不能噶嘛，你電腦動接啊， 都幾千啦， 係啦，我呢部平平地都六七千啦，咁你我未豪到可以六七千， 嚟啊 抌出嚟，我未做到呢樣嘢啊，係咪先？咁所以我覺得電腦嘅壞咧，同電話嘅壞咧係兩種嘅唔開心嚟嘅， 同埋就係嗰啲資料啊。即系你啱啱讲就系你要换个部机烦啦，第二就系个资料烦。你知男人嘅 hard disk 好紧要啊，里边装嘅嘢 系啦，有好多公司嘅audio 啦、video 都有啲 video 啦， 喺入边系要做嘢嘅， 悭地啊1TB 2TB 噶嘛。你要揾，因为有啲嘢可能你曾经咧你买过啊 ，download 过咧，你唔系咁容易揾得翻啊。 系 你工作上嗰啲都系嘅，你录咗嗰啲音，如果你个 hard disk 话你里边啲嘢救唔翻，你就冇咗啲访问噶啦嘛。系呢样嘢担心啊，所以咧即系云端咧有阵时系有佢嘅好处。 好喺呢个时候啊，电光火石之间已经收到啊，系咪读 Edgar 啊？系啦 ，Edgar 系 Edgar， 唔系嗰个 Edgar， 呢个应该系男仔嚟噶 ，Edgar Learn 啊。 系 咁佢就话咧。是当然会啦，湿嘅嘢未必即刻有反应，咁即係换言之。 喂湿嘅未必即刻有反应嘅。 可能佢未渗到入去呀、啊。我唔知啦，我唔係一个电脑专家啦。咁、即係换言之係换言之係有机会你今晚部电脑係会出事嘅。 哦，即係留到今晚先有反应啦。 你有冇嗰啲唔係咁嗱好啦呢度又再问多一个问题啦。好、多时我哋话呢即係如果个电话湿咗水、即係手提电话啦即係你屋企个家用电话湿水我话知你啦係咪先。如果你个手提电话湿咗第一样嘢係即刻嗱而家攞唔走个 电池出嚟啦即係以前就要即刻掹咗个电出嚟然后摆喺个米缸入面㗎嘛。 我係。 咁你不能成部电脑怼入屋企个米缸入边噶嘛？ 个米缸应该冇咁大喎，大佬十五寸。 系啦，有咩即时急救方法？ 我 哋今日 风筒噶， 我哋风筒系唔得嘅， 系唔得。 我试过、我直情系烧坏咗，我用风筒啦、由于心急啦、直情成部电话系俾我烧坏咗、烧融咗嘅。以前细个嘅时候，所以有冇啲咩嘅电脑湿咗之后嘅急救方法？咁大家如果有嘅话呢再去到即係我是你的后援会个 Facebook page 嗰度呢就 係 啦留言俾我哋啊。呢首歌啊难啊献俾你㗎你想冇事 难啊 难啊 再难个难添啊。 如此长久的感情会令难题渐大，原来再快乐难对抗钟摆，情侣昨日放第一位，着迷了状态，能盲目的爱戴，争执意外开解，多一次容忍，重复。的折磨怎么办？长期维持是困难，忍不到恋爱性习惯，解决寂寞无奈更难。毕竟留下睡床很冷，几多的爱方会令我们掩盖了一生慨叹。 长期维持是困难。 听过呢一首啊，究竟是好难个难定灾难个难呢？就是殷永山的新歌。 好啦，咁有啲听众提供啊，可唔可以入去呢个嘅摆入衣柜入边，用嗰个吸湿大能像嗰个去解决啦。 大能像， 大能像，大阵仗啊呢坛嘢。 吸湿大阵仗。 系啦。愣住个愣，咁、我冇得读佢个名噶嘛，系咪先？咁另外，心怡就话咧，清洁咗表面嘅咖啡之后咧，摆入雪柜嗰格，十五分钟之后再用风筒吹。 系噶， 你自己谂下啦， 冷冻黑啲水，救得翻啲咖啡，即系救唔到个电脑。 试下咯，冇坏噶，可能真系死咧。 冇坏个电脑又唔系你 嘅。好啦，好啦，嚟到我哋两点半之前咧。有我哋其中一个新环节啊，就系呢个嘅少年波城与八宝一。好啦，我哋而家即刻揾佢哋出嚟啦。 我是你的后援会， 知 地道星期六影院， 知 傻猪二三零， 知 少年波城与八宝一， 知。 不知你有没有在听？知不知呢个节目好好听？希望你继续听。 八宝一，八宝一，今个星期我又见到个好靓嘅女仔，同上次一样又系好飘啊，好粗噶。 我咪教咗你咯，少年波城。听住我是你的后援会，你就可以知道个女仔嘅嘢啦嘛。 点解八宝一你把声咁嘅？你唔舒服啊？ 不嬲都系咁嘅声啦。 唔系啊，我今次喺自修室见到隔篱个女同学咧，我今次叻啊，问佢拎咗电话，知道佢叫咩名啊？你只手喺度做咩啊？ 你攞个电话嚟睇下先，攞个电话嚟， 好难得先拎到佢电话啊！ 攞个电话嚟啊！ 好抢啊！佢把声好听，我中意严琼噶。 骚动音乐，骚动严琼。 喂，我系严琼，边位揾我？ 咩啊？严琼？咁冇嘢啦，估唔到你啱呢味。 系、哦，少年波城，咁你想我点帮你啊？ 其实我想知严琼佢有冇拍拖，但我又好怕丑啊！你有冇法宝帮我啫？ 放心啦，佢一定冇啊！ 咁你都知 道，一睇佢嘅身形，我都估到啦。 我唔准你咁话佢，可能有啲人同我一样，中意啲口切嘅咧。总之你俾个法宝我啦。 通常啲口切系形容猪扒嘅、哦，你点解攞嚟？ 总之你攞个法宝俾我啦。 哒哒哒哒哒哒，金鱼眼镜。 哇，点解次次啲名字都咁衰嘅？ 金鱼眼镜系用9999999999纯金打造嘅鱼眼镜，你戴上去一睇就知道对方有冇拍拖，同埋拍过几多次噶啦。 金鱼眼镜 系金鱼眼镜，你试下戴，你睇下你嘅严琼，你睇下你口切嗰个严。你睇，诶，口切严琼子，佢行紧过嚟，你睇下。 今天初发现，将你帮佢改花名啊！ 口切系你话嘅， 但系佢唔系口切严琼子啊！啊，等我试下戴先，系睇到、哦、有个数字200。佢拍过200次咁多， 你睇埋个英文先啦。 KG， 大佬啊，唔系要睇体重啊，我要睇佢 status 啊。 嗰个系佢嘅 body status 200kg 啊。不过如果你想睇佢恋爱 status 都得噶，你揿埋左边嗰个掣啊。 我揿 眼镜嗰个掣啊。 我揿，咦，都系冇、啊， 我都未解释完。你按完个掣之后，你要行过去问佢，你就知噶啦。 咁同我唔戴有咩分别啫？ 你试下咪知咯，去啦。 哦，好啦。严琼啊，我想问咧，你有冇拍拖啊？ 关你咩事啊？走开啊！你唔想见到你啊，死开啊！ 啊 啊 啊！啊 白宝一，点解唔得嘅？我而家肿到成个金鱼咁啊，个头真系。 可能因为个金鱼眼镜戴喺你嗰度太样衰啦，俾我都唔答你啦。 咁有冇啲冇咁样衰嘅眼镜啊？ 仲有一个金鱼隐形眼镜。戴完之后好似冇戴一样，好国际噶！ 哇，咁薄啊！咁可唔可以俾我试下？ 咁又唔得、啊，你啲医疗券已经用晒啦，要留翻下一次先可以啊！拜拜。 好，我哋多谢严琼嘅 友情演出， 友情演出啊！ 我哋俾个剧本佢睇嘅， 系啦，佢知道嘅，系啦，咁啊，下个礼拜唔知仲有冇佢啊？好啦，转头翻嚟有访问。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邓永盈报道新闻。警方西九龙总区重案组继续调查深水埗昨晚发生的怀疑开枪案，探员朝早返回现场搜查附近有没有闭路电视影到案发经过。现场是长沙环道和桂林街交界深水埗港铁站 C1 出口对开，今朝早已经解封。有探员在现场向附近店铺了解情况。警务处处长卢伟聪说，初步调查显示案件涉及金钱纠纷，暂时未知枪械的种类和来源地。本港女子潘晓颖在台湾被杀案的同行男友陈同佳，昨日在高等法院承认四项洗黑钱罪名，案件押后至今个月29号判刑。警务处处长卢伟聪说，案件仍然在法庭审讯，在现有法律框架下，警方尽了努力，交由法庭判决。他亦都希望现时在立法会讨论的相关法例能够有进展，若果有进展，警方会有进一步行动。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出席香港警察学院举行结业会操，他致辞的时候说，今年是警队成立175周年，香港治安维持平稳有赖警队付出，基于学员秉承警队优良传统。他说去年香港整体罪案大约有54000多宗，数目是49年以来最低。他又说，近年全球恐怖主义形势日趋复杂，虽然香港治安良好，恐袭风险维持中度，没有具体情报显示香港可能成为恐袭的目标，但仍然要居安思危，强化香港的反恐能力。他提到，保安局去年已经成立跨部门反恐专责组，负责监察全球恐怖主义的趋势和反恐措施，相信能够促进各部门更紧密合作，提升香港整体反恐部署能力。政府修例禁止进口、制造、售卖和分发新型烟草产品。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举行听证会，听取市民和团体意见。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重申，政府鼓励市民不要吸烟，期望未来吸烟率进一步减至 7.5%。 又说加热烟会释出多种有害物质，没有味道未必等同无害。在会上发言的卫生防护中心前总监、香港社会医学院院长曾浩辉支持政府修例。青少年戒烟热线计划总监李浩翔说，单靠教育和监管不能够制止吸烟，新的烟草产品容易令青少年上瘾，甚至断食传统烟。电子烟协会代表说，全面禁止电子烟会逼商家走向地下黑市。全港报贩大联盟说，医学界妖魔化卖烟的报贩认为政府应该禁止市民食烟，而不是只是禁售。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跟住龙翔道游乐场嘅意外仲未清理好，咁现时一带交通咧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近彩虹村。咁就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跟住龙翔道游乐场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喺彩虹村。至于较早前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窝打路道嘅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咁但系车龙咧就消散，而家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油站地开。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比较车多，车龙排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近上桥位，而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桥面灯位。较早前香港仔隧道北行嘅间歇性封闭措施已经取消。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另外，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喺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车多繁忙，龙尾城市花园；而喺九龙区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段挤塞，车龙排到窝打路道。咁最后喺坟场嘅封路安排方面，提提大家咧，喺将军澳直至到晚上六点，由高超道通往将军澳华人永远坟场嘅通道仍然会喺封闭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 有快乐。 阿元咁心急去边啊？ 冇，我个保安员证仲有几个月就到期啦，要去续证啊！ 又要续证啦咩？ 梗系啦，所有保安人员许可证要喺到期前三至六个月向警察牌照科申请续证。如果个证过咗期都仲做保安工作，持证人同埋老板都会被检控噶。咦，你个证到期未啊？ 哦，仲有三个几月，你唔使提我啦。我知最迟要喺到期前三个月去续证噶嘛，唔清楚就打你嘅电话25277167问多啲啦。 你觉得一份人点呢？ 非常之可靠而又踏实嘅男人嚟嘅，因为呢佢会有个专属电话线啦，然后又考虑到你生活上有啲咩实质嘅需要。 Hello， 我系陈海泳 Jace， 想知道我揀 I 一定波胜，就记得要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哋今集我是你的后援会， 系 今日呢一位嘉宾咧 ，Jason 海荣啊，你好 ，Hello， 有你嘅新歌，亦都系你第一首嘅自己个人嘅派台歌《想突然》，系啦，而家有自己嘅作品嘅感觉是如何的呢？ 觉得太突然啦，都仲系觉得好神奇， 系 仲慢慢适应紧， 系适应嗰样嘢系啲咩呢？ 適應是我成日覺得好尷尬，同人哋講自己有首歌， 即係喂，我有首歌啊，聽下。 係啊，我好尷尬，同埋好怕人哋問我你做咩嘅，我唔知點答咯，會。 點話係 歌手咯， 係歌手咯，又有拍嘢又成。 我唔會咁講，我就咩都做下啦。 係、哦，我都唔會話俾人知我做 DJ 嘅，係 你會點講咧？ 做下打雜咁樣咯，係揾餐晏仔咯。 喺邊度做打雜？跟住就電台咯， 電台嗰度啦，係啊。 哦，即係開麥嗰啲。 我你当系啦，咁通常咁样认咗佢系啊，你当系啦。 会讲得好暧昧咯，我话做音乐咯，试下啦。 系啊，做节目呢样讲得好暧昧噶， 即系冇人知道你系咩节目。 系啊， 做节目啊， 系啊， 你试过咁答？ 我有啊有啊，写下稿咯，度下桥咁样咯。咁真系要做呢啲嘢噶嘛？ 即系将佢斩件咁讲。 系啦，开下咪啦，写下稿啦，度下桥，播下歌咁样啦，做下访问咁样啦。 咁人哋要估。 系啦。 咁因为 Jace 其实做歌手之前都有陪拍嘢啊，有主持啊嗰啲咁样，其实已经几耐时间咧叫做呢一个行业。 其实正式嚟讲系毕咗业之后咧就入咗环球啦，咁一毕业到依家就两年啦。两年嘅期间主要喺环球开头系做主持访问啲歌手嘅，跟住呢段时间都有可能系拍下。 我又有呢个尴尬嘅状态，可能有啲拍下剧啊，试下 acting 啊， 喺镜头前面做下戏咯， 试下即系做下唔同角色咯，咁有时系电视啦，又有试过下电影啦， 系都有个咧字噶， 系啊系啊， 可能系啦， 系啦， 我都好唔肯定。 今日上嚟做下访问啦， 讲下嘢咁啦， 系啦。 咁但系因为你嗰时做过主持访问即系歌手噶嘛，特别到而家你自己做歌手俾人访问翻啦。那個分別你覺得是？ 我覺得原來是難很多的依家，因為之前做訪問人哋嗰個咧，即係個重心不在自己度啊嘛，我係咁拋啲問題出嚟，人哋講啫嘛，咁然後我就不斷問咯，不斷問咯，我冇乜責任噶嘛，我就咁問，我想聽多啲啫嘛。但係一突然之間個 attention 擺咗落自己度咧，個責任感重咗好多。即係究竟我講緊呢樣嘢係咪清晰嘅咧？我講緊會唔會好悶咧？好重複咧？即係係咁會亂咁諗好多，就覺得難好多。 係，所以啲人話電台嘅工作都好易做嘅。 咁又唔係， 係啊，成日都俾人講， 去問下人啫， 係啦， 去問下人啦， 每日講下嘢咁樣翻工啦，嚟嚟去都係咁問問題啦，咁樣。 第一印象， 嗱咁啊，今日我哋嘉賓係有 Jason 陳海榮啦，咁啊喺樂壇上面今年嘅新人嚟嘅，咁啊有呢一首想突然咧， 我哋先了解一下首歌先，係啦，首歌嗱我睇歌詞就係話一個曖昧嘅狀態啦，喺你眼中呢份歌詞又係點樣咧？ 係絕對係曖昧嘅，同埋非常之甜蜜嘅，因為曖昧都。可能有幾個階段，有啲就係好甜蜜，有啲就係好躁急噶嘛。咁呢個係比較甜蜜嘅階段嚟嘅，即係喺度會不斷都 FF， 即係想像下，咦、那個男仔點嘅咧？快啲啦，咋咋林啦，嚟啦，開始啦咁。咁所以成首歌其實都係好甜蜜嘅一個氣氛嚟嘅。咁去到最尾其實有個牽就係、男仔都出咗嚟啦，即係阿肥都出咗嚟回應啦。原來佢都係咁諗嘅。咁所以最尾應該就係一個好正面嘅大團圓結局嚟。 會唔會有下一集啊？ 我自己嘅想要 最尾嗰集就係 BBQ， 寫一首歌同 BBQ 有關，想突然燒烤， 仲要講翻，不如就寫做故事，就寫首歌啦，咁即係自己講翻出嚟。 咁所以咧，我哋呢個第一印象俾你估咧，都係從呢一個曖昧嘅角度出發嘅， 係啦，就係俾你估下邊個啊。 喂，我哋有冇曖昧啊？嘛， 系啦，我同波成有冇曖昧？ 你哋两个系 啊， 应该有。 我哋两个唔系曖昧嘅啦，已经 老夫老妻 啦。系啦，俾你估下，我哋两个边个啊试过咧，就系俾错 signal 人哋，令到对方觉得我哋系曖昧紧。 俾错 signal 嘅意思系即系人哋觉得你有意思， 系啦， 你冇嘅， 系啦。你嗰个样边个自然格啲啊？ 又唔好讲自然格。我估 对方死我哋啲下 系。系咯，你想我死？我估系一咯。 系。 因为我觉得你似系唔系绝对唔系，即刻答 唔系系。 我觉得你似系容易同人哋好快 friend 咗，跟住然之后人哋就。有誤會咯。 你覺得佢有咩嘅條件可以做到呢一樣嘢咧？會令到一個女仔好容易同佢 friend 到，係有啲咩嘅感覺？ 唔知可能咧，係因為開麥之前咧，見到你同女仔傾偈，但個女仔係細路女啦， 細路女， 咁所以就覺得你應該嗰啲係好容易會氹人哋 開心。 自己系啦，系啦， 自己嚟啊， 充自己， 氹人哋开心，咁就会令个女仔以为你有意咯。 哦，所以我就唔似有呢啲啦，我呢啲， 我未想象到， 所以你觉得一 系 贱啲嘅， 好啦， 我坚持 贱格， 好，我哋开估， 系真正嘅答案，你估啱嘅， 哇，好叻啊我， 好犀利， 好啦。俾你訪問我啊！而家嗰次係點樣？ 嗰次你係有意定係無意？ 嗰次 係 無意嘅。 我唔信。 嗰次係無意嘅。咁咧，其實應該係冇記錯。係 咪啱啊？後屘 係中學嘅嗰陣，係啦。咁 咪得唔到啲嘢啊？ 唔係，應該係傾緊一啲課外活動嘅嘢，即係可能嚟緊有幾個。club 咧要搞一個活動 啊， 開始亂咁攻擊啊，係啦，咁跟住之後就夜晚要傾電話嘅，咁佢話其中一個我俾錯 signal 嘅做，即係個動作係點樣咧？就可能我臨瞓前話，哦好啦，早唞，記得冚好被。 哇，咁你又真係 switch 咗啲喎。 咁但係我覺得係一個禮貌嚟， 都係禮貌。 係啊，即係我嗱，我試過另外一次， 我媽都會咁叫我， 我試過。 一份體貼， 阿媽俾錯息路喎。唔係，我試過另外一次係點樣呢，係同幾個friend 飲，即係出去飲嘢啦。咁飲完嘢之後，個女孩子翻屋企嘅時候咧，我會最尾喺個 WhatsApp group 嗰度問一句啊，你哋翻到屋企就即係即係通知聲，咁就等大家知道你即係安全翻到去啦。咁佢就話呢下都好 sweet 喎。 咁但係你 group 度講喎。 但个 group 系得两三个女仔连埋我咁样，系个 重点听唔听到？系有两三个女仔加佢， 系啦， 所以就两三个女仔一齐， 系觉得我 sweet 啦，系啦， 唔系咁误会。 但系我就即其实我有时觉得系介乎一个叫咩啊 gentleman 嘅行为再加 sweet 中间系有个尴尬位咯。 即系话其实啲女仔冇 expect 到啲男仔会咁 gentleman， 可能再加上可能系中学咧，大家可能未觉得会有呢一种嘅叫做。即禮貌啩，係咪咧？ 就算唔係嘅，而家即可能出嚟做嘢，一啲好 close 嘅 friend 女仔嚟嘅，咁譬如夜晚食完飯好夜啦，都會叫佢你翻屋企話聲我聽啦咁樣。 咁我覺得呢個 咁如果隔咗一段時間之後都冇，就會 send 個 message 俾或者打俾佢，喂你嘅翻到去未啊？ 嗯，咁呢個係幾好嘅，但係冚被我會覺得有少少太有心咯。 我即係冚被呢一個， 冚被呢下多咗，即係 有個暗示喺度。 因為送翻屋企涉及安全咧，係冚被真係太窩心啦。 哦，咁如果天氣凍，咁你記得著多件褸啦。 都覺得喂做咩嚟？唔使啦，得啦，我自己照顧自己啦。 嗱，譬如可能當今日天氣好凍嘅時候，瞓醒 send 個 message 俾個女仔，哇，今日天氣凍，我記得著多件衫，唔好冷親，咁樣咧。会唔会令到？ 但系你呢个系无啦啦 send message 俾人啊嘛，我嗰个系去到倾完一堆嘢要终结嗰个话题。 哦，即系其实你 系即系讲拜拜，咁就咁讲拜拜，好似有啲 系 哦拜拜， 早唞又好似咒人哋咁。 早唞喂， 早唞啦， 咁又好似有啲尴尬咁。 所以你出于尴尬嘅，其实嗰一句 我唔知道，好自然嘅一个反应咯，即系好似出于一个礼貌自然嘅反应。哦，咁记得冚好被，早唞咁样。 所以佢啱啱讲佢冚被嗰个就女仔可能会容易误会多啲，但系譬如送翻屋企或者翻去打俾我啊呢啲，你觉得女仔嘅角度就都冇乜嘢嘅。 其實好睇你平時同個女仔點樣講開嘢嘅。 OK， 我自己就咩都覺得冇嘢嘅，即係我覺得朋友啫 ，OK 嘅，明啊咁嗰啲咯。但我都能夠理解，如果即係個男仔突然真係好温柔 ，keep 住同你講，喂天氣凍啊呢排，記住著翻件衫啊。喂你最近鼻敏感咧，點點，我買咗支嘢俾你，嗰啲咧就開始越嚟越太多咧，就會覺得人哋係有意思咯。 哦，可能佢純粹每日中意報天氣。今日天气 其实佢做电台噶， 咁你唔好同我报啊嘛。 外面嘅相对湿度都报埋俾你听， 都几好啊。 同埋有东北季候风都讲你听啊，到时 咁都几好。 但系你遇过自己觉得系暧昧嘅行为，除咗啱啱嗰啲之外，你自己亲身经历系经历过啲咩？ 我嘅亲身经历咧系调翻转啊，即系咧人哋系咁俾 signal 我咧，我完全 get 唔到啊，我就吓唔系好兄弟咁样好 friend。 佢唔系佢俾过啲咩你？ 咩 signal 咧？嗰啲系？ 即系就啱讲嘅，其实我个人咧太迟钝，同埋亦都怕谂多咗，觉得自己太样衰，即系谂多咗人哋点样话，我唔想噶嘛。咁所以我系唔系都即系觉得一定系朋友先嘅，佢一定唔系谂住想追我噶啦咁样。咁所以变咗对方要非常之清晰讲到明，我依家系想追你噶啦，我想同你一齐，我先至会确定哦。佢系咁嘅，咁我先再谂下咯。 嗯，调翻转啦，如果你想俾个 signal 男仔，你会点俾咧？ 我搞唔掂呢啲，我唔识，我唔知点算啊！ 情景啦，假设你要啦，即系你要俾 signal 波性啦。 而家喺 panel 底撩我只脚， 非常之 强，即刻俾 signal， 即刻撩只脚。 可能我直接讲咯， 系 直接讲，喂，你冇拍拖咩？唔想拍下拖咩？ 想啊！ 咁啊，拍咯！唔识得暗示啊！ 秒速尴尬啊，可以令到佢 女神大揭秘。 跟住咧，我哋第二个部分咧。就是叫做女神大揭秘嘅，所以 Jace 分享一个你嘅秘密俾我哋听。 我头先咧谂咗好耐， 系， 我就觉得我咩都讲都唔算有啲咩秘密。我突然之间醒起咧，即系其实我由细到大咧都系嗰啲好乖嘅学生嚟嘅，但系有一件事咧，我到依家都仲系觉得好内疚咯。做咗之后，都算系一个秘密嚟嘅，冇乜人知道。我有印象啦，有一次喺沙滩。跟住然之后好多对鞋啦，喺沙滩，即系类似有个千秋咁样，我排极都排唔到个千秋，我冇嘢做，我闷嗰阵，我谂可能几岁，然后我收埋咗啲鞋，我埋咗入个沙度，而且每对鞋收一只咯， 然后我到今日我都会喺度谂，究竟嗰人有冇揾翻自己只鞋咧？ 唔系，首先要包底嘅。唔啱嘅呢样嘢， 系啊， 但系佢处于一个几岁嘅阶段，应该唔知自己做，唔知自己做紧啲咩嘅。 几岁嘅时候系贪玩咯，呢个秘密咧，我都觉得好 sorry 啊，即系我觉得讲出嚟都羞耻。我头先有质疑过自己，可唔可以讲呢个秘密出嚟咧？ 你印象当中系几即仲系幼稚园或者？ 我谂可能系小学、幼稚园、初小嗰啲咯。 啊！ 喂，你唔好咁样笑。我其实是觉得好对唔住，即系我希望如果有一日你醒起，啊细细个嗰阵去沙滩俾人收埋咗，都系嗰个可能系我嚟嘅。 边一区嘅 沙滩？ 边个沙滩啊？ 哎呀，我唔记得啦，我只系记得个画面。 但系应该喺沙滩经常都唔见呢啲嘢。你唔好话诶，俾人执咗或者有啲流浪猫狗担走咗都经常试过。 但系一只咁样埋起咗，真系好衰。 好有意图地咧，嗰排鞋全部都得翻一只咯。 其实我都冇好深刻印象，我谂系嗰个聚旧咧，我净系记得个聚旧嘅感觉到而家咯。但系实质嗰个沙滩系边个我已经唔记得咗。 即系呢件你觉得系你做过最邪恶嘅事啊？ 邪恶，真系好邪恶 喎！喺学校嘅你系完全 有几乖咧？又 我系嗰啲，即系我又未至于乖到每一个校规都唔犯嗰啲嚟嘅。但我系普遍，我觉得老师系好中意啊。成绩唔系好差，同学又几中意，跟住然之后。对啲老师零舍有礼貌，啲老师就会去零舍中意。 但你嗰种零舍有礼貌系真系 发自内心嚟。 唔系，即喺老师面前同老师面后都系有礼貌嘅、 哦。我面后我都有礼貌嘅、哦，即系我唔会之后就讲衰佢。 O K。 同埋我系有少少即系咧，我唔理嗰科自己中唔中意啦。但如果嗰个堂大家都好闷瞓晒觉，我就会觉得个老师好惨。我就会好想俾多啲 attention 俾个老师，即系跟住我就会 个老师 attention seeking， 咁样坐住条望住佢， 我见住个老师，我见嗰啲同学咁样， 我就系嗰啲同学， 跟住隔篱嗰啲就你做乜嘢啊？ 边住个老师眼都唔眨， 系啊，其实我个脑可能都 get 唔到佢讲咩噶， 或者个头点得好大力咯， 会有声啊嘛，想问， 我冇咁严重，但我个头系点到我啲大学同学，你点咩啫？你有冇听紧啊？好烦啊！你个头系咁点？ 去到大学都会啊！ 我系好自然地，我就觉得佢好惨，我就一路好专心听，我就好自然地点头咯、 无端答佢，yes，I agree。 系啊，系呢啲。 You're right, yeah, yeah. You've got a point, man. 冇咁 hip hop， 应该冇咁 hip hop， 膝头啲嘅，我上堂嘅时候。 乖嗰啲唔系咁样噶，乖嗰啲系， 系啦系啦。 然后只手摆后边， 跟住只手喺度扮作咯，跟住一路点头咁样。 有冇嗰阵时觉得系会嗰种乖系要感染身边啲同学，啲人瞓觉你会叫醒佢咧？ 我纯粹好老土地觉得，我哋作为学生。就算听唔明都要扮下嘢嘅，咁样都要听下咁样嘅，咁就觉得个老师好惨就咁样。 你俾阿 Sir 或者喺老师入面即系罚得最金嗰次系关咩事咧？ 真系冇乜咯。我记得我小学嘅时候系嗰啲模范风纪啊，细个争住要做班长。 哦，你系嗰啲 好鬼黑人憎嗰啲。 系咯，我就想问，调翻转就系会唔会？因为嗱，咁你又靓靓女女啦，跟住咧又乖啦，又中意老师。 唔系啊，通常嗰啲 prefect 嗰啲都唔系靓女噶。 你咪做 prefect 嗰时 候？都有。 唔系，可能我嗰间学校。 你嗰间学校，你真系惨。 我记得 而家。 即系嗰啲所谓即系读书又唔差嗰啲，通常喺同学眼中咧都未必受欢迎。你有冇经历？ 但我又自觉我同啲朋友啲同学有几 即系处理得好好嘅呢啲。 系啊，我有印象小学嗰阵可能很认真啲扎人名咯。即系我个 friend 有同学讲笑我，你做乜懒劲咁样扎晒我啲名啫？ 正所谓权力令人腐化。你喺小学嘅时候， 权力游戏。 我谂系初小嗰阵会有种懒系要乖嗰啲权力游戏斗争，跟住冇噶啦，之后都正常翻噶啦。我长大咗啦。 但系你好啦，如果你要做呢个 prefect， 你可唔可以处于一个叫做恶人嘅状态定系点嘅咧？ 哦，我系恶嗰啲嚟嘅。我小学嗰阵，因为其实嗰啲咩 prefect 班长嗰啲咧，嗰啲权力游戏咧，都系小学嗰阵争嘅啫。但系中学就唔争噶啦。咁我好有印象，小学又系可能小一二啦。妈咪接放学啊，跟住然之后隔篱有个男仔经过捉住佢妈，呢、这个就系我哋个班长，佢好恶噶咁样。即我妈讲翻俾我听，咁我谂我可能系吓亲人咯，我觉得就系吓亲人咯。 你试下恶住对波城，同佢讲话操场唔俾跑。 我细个系嗰啲嗲，嗰啲娇嗲声，操场唔俾跑，话俾老师知，扎你名，嗰啲好烦好巴渣嗰啲咧。 就系、是、最黑人憎嘅， 感觉得到 系咪 feel 到？ 我写咁 feel 到，咁我明点解我觉得以前中学嘅嗰啲 P 唔靓 啦， 你听我把声都唔想望佢个样， 所以而家睇翻啊，有啲都好似几好 啊，你做乜靓？ 心理龙爪手。 我哋有一个最近嘅新嘅环节嘅环节名叫做 就心理龙爪手。 哇！作为周星驰嘅影迷，绝对唔会陌生啊！ 我听佢都惊。 系啦，我哋只系想捉下你嘅心理啫。 O K， 哇！呢、這个名好得人惊。 可唔可以搭过胶噶？ 我哋本身谂住叫摸你心理，系啦，跟住后屘就 咩？韦小宝唔系学咗咩？好似 心理龙爪手。 系啦，顾名思义，我哋一个心理嘅测验嚟嘅，俾阿 Jace。咁、okay. 我哋今日呢一个嘅心理测验咧，都系同爱情有关系嘅。 个题目就系、是、啊，究竟喺爱情当中，你系咪一个容易上当嘅人呢？ 哇，好惊啊！ 系啦，听众们听到都可以一齐谂下嘅。以下有四个嘅情景，边一个系会你会系你最中意嘅 ？A， 万里无云嘅晴空之下。在一个青草地上面呢，即是那些示意好奔放跑来跑去那些啦，飘零燕咁样啦。 不是啊，你要拎住那个湿衫的。 是 是 是。拉了牛丸。 然后最后 从来没 见过。骚乱的那个。 B， 没有阳光的阴天，站在悬崖边享受强风吹埋来的那些感觉。 OK。 C， 落雨的时候呢，你是室内望住窗外面那些人行来行去那种感觉。同埋 D，狂风暴雨行雷闪电的时候，你在被窦里面呢，即是那种享受惊的感觉。 我想着很难选择 A 定 B 添。 即是 C 和 D 就一定不是 的 即是打风落雨那些就不是的了。 那些很忧郁啊，落着雨跟着之后看看书那些没搞 的。 即一是就在草地上跑，一是 就奔放， 一是就吹风。 我揀 B 啦，因为吹风都几正嘅，即係喺悬崖边发声，应该大嗌都听唔到嗰啲，个感觉应该几正。 即係擘大口啲风就会吹晒入嚟。 擘大个口啲眼水啊口水飞走晒，跟住嗌极都冇人听到嗰啲。 係。 阿波你係揀 A 嘅， 即係你喺草地奔放嘅。 係啦、啊。 有画面。 有画面嗰啲。我直头就係佢啦。我就係机过啦。我就係机过啦。你揀咩？ 我揀 B 嘅，我都係。 係 啊，我係喜欢 B 嘅。尤其是係我记得有个位係几好嘅。喺學嘴嗰个位呢、即係佢 exactly 係香港岛最南面，咁啲风吹埋嚟喺嗰度睇日出係几舒服嘅。 係啦。係啦、啊。虽然佢呢个 time 就话係即係讲 爱 专论女人嘅，爱情之中会唔会容易上 男人 嘅 当 啦？所以我哋拣完之后， 你哋都可以嘅。 其实我觉得佢唔会嘅，即系 J 世唔会嘅。点解咧？即系佢都 sense 唔到你对佢有嘢，佢点想到你 当 当你噶？ 想咗啊！ 一只歌翻嚟之后咧，就会揭晓究竟啊呢四个答案系啲乜嘢啦。

Hello， 我是陈海泳 Jace。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胜，就记得要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心理龙爪手。 今日我哋嘉宾系阿 J 陈海荣，咁究竟啱啱即系一段时间谂一谂之后啊，四个 你都系继续拣 B 嘅， 你系咪都系决定拣 B？ 冇错，我中意悬崖边好大风。 咁啊，再简单重复一次，就以下四个情况，边一个会系你最中意嘅咧？今次俾你讲啦 ，A 喺草地度跑， 系 B 企喺悬崖边度吹风 ，C 落雨睇出边啲人，嘟嘟 ，D 狂风暴雨匿喺被窦入边。系啦，咁就系睇下究竟啊，你容唔容易上男人当嘅？ 系啦， 我哋先快去 A、C、D 解咗先。系啦 ，A 又系我， 又系你噶 啦。好，你话啦，因为咧佢讲紧你对爱情嘅抗体有几多个 percent 啊？ 系、okay ， 即系抵抗嗰啲男人嗰啲嗰啲，即系嗰啲诱惑啦，叫做 A， 即系青草地嗰、那个跑步，爱情抗体得40%嘅啫，好、容易上当，因为你唔系好中意。即受拘束嗰啲，所以佢就好隨遇而安啊！嗰啲感覺， 即你， 即係我啦， 你有40% 男人嘅當， 然之後 每十個就會上四次啦， 係啦，就係、是、我啦。仲有 C， 就是、愛情抗體最高嘅，有80%，即係你個外表嘅似係好隨和，其實內心非常之剛強嘅，所以啲嘢會觀察清楚先嘅人，即係好似就匿喺室內望下街上面嗰啲人行嚟行去嗰啲咧。 D 啦， 而至於 D 啦，即係頭先話咩？狂风暴雨咧，被窦里面嗰啲咧，就50% 嘅抗体嘅啫。 嗯， 因为你中意刺激啊，即系头先嗰种行雷先咧，被窦嗰度听住嗰种咧，就系、是、女近啦。中意嗰种刺激，可能会想要啲轰轰烈烈嘅爱情。所以只要有个人陪你癫咧，你就会同佢一齐癫噶啦。 好啦 ，B 啦， 死啦，系咪好低啦？ 嗱，头先出现个40啦，出现个50，出现个80，究竟佢会系极高定系极低？ 呢次极低，即系例如20嗰啲。 B 即系拣啊。喺悬崖边吹风咧，爱情嘅抗体有70% 嘅，唔、知系咪贴近翻 sense 唔到咧？抗体都几强啊！ 咦，原来系准咁啫，等我仲好惊添，系咪先？ 睇下佢个形容，你觉得贴唔贴切啦？佢话你一个好重视自我感觉嘅人，冇、兴趣嘅你系即系连掂都唔想掂，但系调翻转。你好想要嘅嘢咧，你个疯狂程度又非常之高嘅，所以爱情方面都系，只要有人持续咁样即系黐住你啊，甚至乎佢强调令你感动到喊咧，都系会令到你呢嚿佢称为一嚿顽强嘅石头，都会岌头啊， 都会好似我上堂咁样岌头，都 一个顽强就 岌晒头，yeah man， 系啦，即系对于呢个佢嘅描述，你觉得准确度有几多咧？ 都准喎、原来，因为咧我。头先即系我都话，即系我如果我冇兴趣嗰啲，我就直接我觉得系 friend 咯，我就觉得所有嘢我都觉得唔系 signal 嚟嘅，都系 friend， 我就会合理化咗佢。但如果我真系对嗰个人有兴趣咧，佢可能求其讲啲嘢，我就好快就已经可以俾佢同我好接近啦，已经 系。 咁同埋我系嘅，即系少少嘢唔知点解就可以好奇怪嘅位，可能会无啦啦感动到我 喊嘅。 我就會好信嗰、就可能一嘢就會好信咯咁啊！ 令你感興趣嘅男士係邊類型咧？ 我咧發覺我揾唔到一個 type， 係， 但我相信係要佢對某啲嘢佢係好專注，佢好知道嘅。 即過往嘅嗰啲都係有呢一種嘅性格。 係啦，即過往嘅可能都係哦，佢有一樣嘢，佢係好有目標，佢好知道自己做緊啲咩，佢係好叻嘅，佢可以自己滔滔不絕喺自己世界邊講曬俾我聽，我就會覺得。即其实佢唔系好使理我嘅，佢反而佢自己有佢自己好专注嘅世界嘅时候，我觉得咁样好好型咯，可能会。 哦，咁个世界咪咩 topic 都得嘅，即系如果佢对火影忍者好熟，嗰、个世界。 动漫嗰啲我又冇咩兴趣。 都系要睇咩题目嘅。 其实我谂我有啊，咁其实我系因为。即系我谂拍拖都你都会想嗰个人同你啲喜好系近啲噶嘛，咁我嘅喜好好明显就会系可能音乐啊、电影啊。试过可能是哲学啊，咁、如果佢对呢啲又咁啱，佢比我更了解，或者佢自己都好知嘅时候，我就觉得，我哋又好似，佢又好叻，咁啊自然会吸引咯。 咁所以会唔会其实系因为喺可能仲系你觉得做紧朋友嘅时候倾呢啲嘢好投契，所以慢慢咦 OK 倾到，就容易啲再去下一个 step 咧，真系 都会嘅，因为咧我系好难话。睇張相就覺得哇呢個人好正，我想認識佢。即係我從來冇呢啲嘅，我一定係要見面傾偈，個 feel 係 啱我先至可以突然间一齐，我好难可以少少就觉得好吸引咯。 咁另外一个问题，你话都试过系有啲位置会令你感动嘅，咁例如边啲行为系会令你感动咧？ 因为我系一个好粗心大意嘅人嚟嘅，系咯，我可能成日唔见嘢啊，又唔知道天气啊。咁如果佢系嗰啲细心 报天气嗰啲， 细心报天气话埋俾我知湿度嘅，咁可能都会令我几感动嘅。 喂，我哋以后每朝啊，影一影电台嗰个 weather display 俾你睇啊， 系啊，讲埋各区降雨量添啊，直头可以， 好 sweet 啊呢样嘢， 都几 sweet 噶。如果一个男仔即系呢啲咁湿碎嘢都帮你睇埋嘅话，咁都 sweet 嘅。 系，我想知道一个男仔如果能够即系取悦到你嗰种 sweet 系，即系搞啲大龙凤嘅惊喜俾你，你会中意多啲，定系净系阴啲阴啲？生活上好 mile 嘅咧，因为两种嚟噶嘛，有啲系刻意去营造嘅， 系即系又要无啦啦喺间房有摆一百个气球， 系啦， 冇啊冇啊，冇搞咁多嘢，我好怕好刻意搞好多嘢。我记得细个嗰阵，唔知啊啲女同学啊，我哋倾偈喺度讲话咩？哎呀，我帮我到我嗰阵有个男朋友，跟住之后我个 friend 咧就懒系俾桥佢。嗱，你咧约佢唔知点样，朝早咧就喺佢屋企楼下揿钟，跟住之后就带佢唔知咩睇日出嗰啲啦。哇！我听到我你咪我 friend 嚟噶，你晨早流流又要我起身，又搭车又搭船咁样，呢啲我摆明就唔会 做啦， 觉得 sweet 啦，即系你唔好搞咁多大龙凤嘢，你唔好搞着我，我好怕咁麻烦嘅，即系日常简简单单，同埋我好怕嗰啲好太温柔、好嗲嗰啲，即系呢、這个咧咁样，你记住啊，小心啲，我又系唔得嘅，即系你最好 man 啲，好不经意啊，喂你。你做咩唔着到雨伞？佢会话我，咁、哦、我就反而会，哦、我会好啲， 就会好冧啦。反而系， 就觉得都几型，型得嚟又几细心咁。 出翻个 P 都系 声， 我都系嗰句，我都系嗰句，我决定每朝 send 个 weather display 嘅嘢俾佢，但又唔出声，唔讲其他嘢，几型啊！ 出面廿五度啊， 系啊， 出面湿度96%啊，自己着多啲衫啊，系咁噶嘛， 系啊， 即系呢啲咧， 要啲几好、 啊，你真系觉得？ 女神实验， 跟住咧，我哋有一个叫女神实验嘅环节，就系、是、一个情景题目嚟嘅，俾阿 Jace 睇下你会点样样答啦。呢、這个情景题目啊，就系、是、若果突然之间喺你面前坐咗一个 占卜师傅啦， 占卜师傅啦，可以睇到你未来可能一年内嘅未嘅将来，你会问佢一条乜嘢问题？即系塔罗啊、钳牌嗰啲又得啊。 一年嘅啫， 奇门遁甲啊！ 佢通常都系 within 一年内嘅啫。你想知你30岁时候系点样样？ 系啊，我知远啲啊！突然间一年内咁近嘅嘢唔想知道、啊。 30岁嘅时候你想知咩？即系如果俾你远啲啦。 因为我成日觉得太近嘅嘢咧，你无啦啦讲咗俾我知做咩啫？我都就嚟到啦，我到时自己发现咪得咯。所以我唔占卜嗰啲。 个占卜师傅话俾你知。你转头4点有个访问要做， 死你！ 呢个节目先应该系你隔篱嘅同事啦，开住个 schedule 去啦。 佢唔知咩，佢唔帮我知咩，你自己睇啊咁样系。远啲嗰啲我会想知，即系譬如啊，第时有几多个小朋友嘅咧，即系我会谂呢啲咯，可能、即系我都几重视家庭嘅。 即系换言之，其实你系有一个 planning 嘅喎。 冇噶，因为咧我发觉规划。想象呢啲咧，最尾都系得个谂字嘅啫。我细细个以为25岁好大个噶， 系 我细细个觉得我25岁一定生咗仔噶。我依家25岁啦，啱啱生咗人啦，我喺度做咩啊？ 即系一年嘅时间筹备生仔呢单嘢咯。 冇啊，冇搞，好惊啊！ 我明嗰种惊嘅感觉， 呢方面啊，嚟紧一年有仔。 我唔记得咗几时有边个话俾我知。我找了一个师傅跟我算命，然后说我21岁是会结婚的。咁然后啊 ,21岁那年 即理论上啦 ,21岁应该是大学3年级的。 哇。 是啦咁唔记得边个话表示好像是我阿妈定唔知边个。咁我同亲啲 friend 提呢佢都系俾4只字我嘅。奉子成婚呢 你似啊 咁我好惊嘅。 你似啊 是啦。嗱，冇嘢啊！而家， 所以玄学呢啲嘢都不能尽信嘅， 实嘢会改变。 但我系嗰啲，我又系传统嘅，即、就、系、是、我觉得拍一定要拍几年先至可以结婚， 结婚嘅。 同埋结婚之前，我觉得唔可以同居嘅， 系 即系我系有啲好奇怪嘅谂法嘅。咁但系结咗婚之后， 黐皮啦嘛， 你同我出去啊，你又唔准入嚟，唔准过街， 唔准同居， 十二点我翻屋企啦。 恭喜思瑶。 嚟到我哋最尾嘅部分啦， 好 就系、是、送礼物，系啦，你就开咗个题目嘅，叫做想突然见你， 耶， 系啦，呢一个题目嘅构思系源自只歌延伸出嚟咁样样啦， 冇错啦，因为当我一知道要有个题目嘅时候咧，佢哋讲话诶好空泛都得噶，即系咩都得噶咁样， 系啊系啊系啊， 我开头谂咗啲好奇怪嗰啲， 例如咧， 例如外星人诊仔。 哦，咁唔难啦、 啊，难啦、啊、呢、這个， 买只 Danny Summer 嘅碟送俾你， 编佢张相出嚟咪得咯， 搞掂啊！我谂啲好唔关事，谂下咁，太我惊太复杂。 有冇啲咩咧？除外星人诊仔， 周星驰咯，即系我又谂， 哦， 系啊，跟住越谂越觉得已经系一个好清晰嘅嘢，即系例如鸡髀咁，你一定系鸡髀俾我咁。越谂越觉得咦唔系喎，好似 点解由外星人诊仔去到鸡髀咧？ 我个脑系， 我脑系点错？ 我想知你平时个思考模式。是怎样的 我想都怪的因为我成日讲嘢呢跟住人哋就諗住听啊咁样跟住我讲完啦吓吓完㗎啦即係你个思维模式唔知道我已经讲完咗啲嘢咁样。 哦、oh, ,ok, 你送过最奇怪嘅嗰份礼物你 觉得系咩 唔系喎真係冇送过奇怪礼物喎作为 prefect 嘅我咁正路。 好啦咁你觉得自己送过最好嗰份礼物又系啲咩 我都諗唔到啲。我想如果最好应该都是啲心思嘢自己整嘅嘢， 系， 即系可能砌一堆相，整一本簿，每个写嘢 calendar， 写埋啊呢个时间你要同我做啲乜，我同你要做啲乜，呢个时间我哋就会变成点噶啦咁样，嗰啲心意，好鬼老土小学鸡嗰啲。 好啦，说嘅说嘅说嘅呢个 题外话，而家要你做翻呢样嘢，你做唔做得出？ 依家我谂。都可以嘅，我都仲做得出嘅。但系呢啲咁嘅招数咧，即系用过你唔会想重复用喺唔同人身上，所以我需要一个新嘅创意去谂一谂呢啲心思嘢。 好啦，咁究竟我哋今日嗰啲嘢系咪心思嘢呢想突然见你啦， 好啦，睇你点演绎啦，你先啦， 我先。嗱，我啊觉得咧，想突然见你，我会谂到就系可能喺夜晚晚夜阑人静嘅时候 啊，忽然想食杯面啊， 想见到我，但又见唔到我、啊，咁点算咧？当然有啲嘢俾你即系择袋啦，所谓就系咧， 就系、是、你张相， 就系我一张， 喂，好靓啊！ 而个重点 招影嘅， 系我头先。你知唔知我影咗两次啊？有一张个模唔记得校光啲好暗，跟住发现影完之后都系好暗。 俾张我啊， 就系我啊，手上面拎住咧阿 Jace， 我揀咗佢一张咧，好似好冧咁样咧，即系头贴头嗰啲嗰种 feel 嘅相，就喺地铁站嗰啲即影嗰啲护照嗰啲机咧， 六十蚊喎。 系啊，用咗两日，哇，几破费啊，好笑啊！我犹豫咗好耐， 人工喎、 啊，我犹豫咗好耐，唉，第一张影得咁样衰，唔再影唔影好咧？ 六十蚊咁贵嘅咩？ 系啊， 贵噶， 阴公、 啊，佢有啲廿蚊嘅喎。 系啦、啊，你影贵咗啊？ 系啦、啊，呢张 OK 嘛？ 加人工啊， 仲影唔影好咧？啊，跟住好啦，算啦，影啦咁。 开心啊！ 依家校翻光啲啦，起码个 mon。咁咧，即系夜晚嘅时候，你可以即系拎翻出嚟，即系同电话唔同。你上网睇相咧，冇温度。 啱啊！ 拎住呢一个有我嘅温度。 哇！ 即系个实物系唔同啲啊，即系同电话。 系。 咁所以你睇，两张送俾你啊！ 哇！多谢你啊！你真系唔使留翻张俾自己啊！ 留翻张， 留 翻 张。 你拣。 好，摆我要张麦特嗰张。 你俾张我， 另一张俾你。 俾张我啊！ 剪咯，又有四格噶嘛。 我想摆公司攞嚟钉。 俾埋你个同事嗰度四个人一人一张，扎袋啊！ 仲有剩添。 嚟紧七月可以用啊！ 攞嚟扎袋啊！咁。 好 Q 啊！ 系啦， 好啦， 多谢。 想突然见你，咁我买啲咩咧？ 咩嚟？ 我买了一张电话卡， 我估啱啱见到个数字，我见到 系啦。咁点解咧？其实背后有个好 sweet 嘅古仔嘅， 睇你点讲啦。 我以前咧系有两部电话嘅， 系呢啲出事啦。作为你哋听到， 一部电话系公家用嘅，即系例如工作上嘅联络啦。咁另外嗰部电话咧就净系唔系。 另外嗰部电话咧， 联络其他女人， 攞嚟联络其他女人， 一部证人，一部其他女人， 唔系，另外嗰部电话咧，其实就净系得我女朋友同埋我屋企人知嘅啫。咁、所以如果嗰部电话我系永远更新嘅，即系当有啲咩事，佢一打嗰部电话咧，就算我做紧啲咩咧，嗰部电话我都一定会听。 好似有你嗰个电话好 大，系啊，因为我唔见咗嗰部电话，所以叫你帮我搵啊嘛。系啊， 又咁随便俾人。 第三个就系波神啦。咁所以我就谂起呢条桥咧，我就觉得呢条桥好 sweet。就是当你突然想见我的时候呢，咁你就打我的 专属电话。 专属电话。所以就买一条 买一条电话 唔系买一张电话卡。咁但係买电话卡即係喺呢个年代又冇咩用啦，唔通我真係同阿 J 中间有条电话卡咩。咁所以呢我就买咗，即係买咗个代表，就买咗个呢去白天亚太多国共享漫游数据储值卡。六G 全高速四 G 上网，可连接香港网站及各大社交平台，日本、南韩、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台湾、澳门及香港，系啦，最紧要啊，增值后可循环使用。 你系咪 out 紧 VO 装啊？ 唔系啊 ，OK 喎、其实 出事 啊，几好啊，马来西亚全天候畅通无阻， 系啦，唔系。我觉得 其实香港用唔用得噶？ 香港用得、 我见你有马来西亚有成， 唔系咁我预佢可能迟啲去旅行嘅时候可以即系可以用啊，咁都叫有啲用途啊，同埋可以好 sweet 噶嘛，就咁抌低张电话卡，你有咩打俾我啦？ 你唔好谂住加呢、這个，唔会听我呢、這个。 你应该型啲啊嘛，为咗佢买部电话入张电话卡落去。 我有谂过将屋企唔要嘅电话攞出嚟嘅，今日 送俾佢，有咩你就打俾我啦，用呢个电话。 都型嘅，都型嘅。 好啦。两份礼物有咩感觉咧？收到，逐份评价下。 首先先讲玻璃嘅呢个相咧，就非常之可爱嘅个样系，系好冧嘅，好贴题嘅，而且同我的而且确系头贴头，同埋大家表情系一致嘅。 系啊，拣咗好耐人都， 所以觉得系非常之用心之作，很好。 跟住到阿一呢个啦， 阿一呢个咧非常之实用，我已经想象到之后做嘢就即刻第一时间攞你张卡嚟用啦。加上你啱嗰个 VO 都好有心， 几好啊！个稿写得几好， 个稿唔错，系啦。咁我系咪依家要拣啊？ 冇错，两个男仔咁样送礼物俾你啊！ 系啦，我呢个就直情可以 FaceTime 啦，打电话啦。 我呢个直 就就睇相， 可以掂到我啦呢、這个，掂到乜嘢？ 经过今次之后咧，我发现原来我系嗰啲细路女中意俾人氹嘅。所以咧，我系会觉得一张咁样嘅 QQ 相系打动到啲。 哇！哇！估唔到呢个节目啊，转一转连续两集啊，都有好成绩，系啊。 啊！多谢你啊！ 呢个系 OK 嘅。 开心啊！望住张电话卡， 全高速四 G 上网，多国共享漫游数据储值卡，输咗。 嬲啊！佢唔系4.5G 啊，哎呀，快啊！ 我声音我漏咗，因为头先赶住时间，因为影错咗啊。我本身谂住咧。即系如果喺个追紧嘅时候，喺后面写埋自己个电话 number 送俾个女， 哦，几搞笑，几搞笑，几好。 好啦，好彩我冇做嘢。佢话几搞笑， 搞笑系好嘢嚟噶， 系好嘢嚟噶， 搞笑系好嘢嚟。即系我赞人都系用搞笑啊、骑呢啊嗰啲都系好嘢。 哦，好啦， 都几搞笑， 你都几，你个人都几得意啊。 系啊，就 系咁啦。好啦，补翻写落去啦。好啦，咁啊，今日再次多谢陈口荣啦。咁我哋听下你嘅新歌《想突然》，今日谢谢你， 多谢。 绝破你眼上无耻电流阻弄完我欠你节奏突破隔两秒看着人准弄无他以睡吗太累吗要缓冲这几天日日会面张开口服侍人前归家总捧在背面手猫步极熟练，闪光洒途人眼前，这些都尚未兑现。来想突然挨紧耳面贴耳，想突然 WhatsApp 里连线，想突然收到你明信片，随时再放电，期待被发现。照片，乱想 直实之地，还是并未早已。 凌晨放工，冷眼放空，或者你根本冇发现过我线上失踪。今晚我身上充满气味。可惜是计步送走，不是你。你知吗？我仲戴紧你送我嘅纪念品，后来先知只戒指处处都有份， 唔系嘛？ 一百日快乐，单数最落魄，擦个日子话你知，我对你有意思。 这冬装尚未露面， 我想陪你衬衫食早午晚餐， 黑身影又在晒。 明门早就喺你度，又唔敢行多步， 想捉紧但未熟练。 当我讲出口，你会唔会走？可能会喺街口再相见，系恋爱嘅时候。 如真的了解，仅以面贴片，真的要 WhatsApp 里遇见，真的要收到你明信片，随时着放电，随时被发现。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3:30由邓永盈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中午在礼宾府和清华大学校长兼亚洲大学联盟主席邱勇会面。林郑月娥说，欢迎清华大学和香港高校进一步合作，特别是在创新科技和应用方面，共同协助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成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林郑月娥又说，特区政府十分支持香港的大学和内地以及海外大学加强合作，亚洲大学联盟汇集区内顶尖大学，他鼓励联盟继续深化区域合作，包括增加科研人员交流和提升科研合作。深水埗昨晚发生怀疑开枪案，警方继续在现场调查，包括看看附近商铺的闭路电视片段。其中一间位于长沙环道的零食店，闭路电视拍到的片段显示，昨晚大约10:15，大约10个途人突然冲入店内，过了一阵再站在店铺门口张望，了解街上发生什么事。警务处处长卢伟聪说，警方高度重视这类暴力罪行，已经交由西九龙总区重案组调查，正是全力缉凶，初步相信案件起因涉及私人金钱纠纷。警方在屯門和黃大仙先後拘捕三名男子，涉嫌危險駕駛和容許他人危險駕駛，三人由21至40歲，正被扣留調查。警方說，留意到網上一段短片，顯示兩架私家車星期四晚大約9:00在屯門公路青龍頭段往屯門方向懷疑高速行駛，胡亂設雙白線和沿路兼行駛超越其他車輛，嚴重危害其他道路使用者安全。警方調查之後，今日在屯門順達街對開以涉嫌危險駕駛拘捕一名男子，另外在黃大仙彩雲村一個單位拘捕另外兩名男子，有關車輛已經被扣留作進一步檢驗。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在資訊科技博覽首度展示數碼個人身份 EID 和智慧燈柱等政府創科項目。數碼個人身份預計明年年中推出，首階段可以用於26項政府服務，包括申請居屋、報稅、求職和續領車牌等。政府資訊科技總監林偉橋接受本台訪問的時候說，到2021年年中，絕大部分政府服務都可以透過數碼個人身份作申請和使用，例如申請公務員職位。他說，市民未來應用數碼個人身份要在手機上自拍和影低身份證，經系統和入境處資料進行核對，登記程序能夠在1分鐘內完成。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的天氣預測，

再介绍多一次先。我哋咧嚟到三点半之后咧，有一个笨读兵团嘅，咁就系以一个兵团嘅形式咧，就去介绍唔同嘅嘢，推介嘅唔同嘢，令到大家可以作一个嘅作为一个嘅真男人啊！ 系啊，其实嗰个意头都几唔好，你话兵 系啦，兵 系啦，但系点样做一只出色嘅兵，能够将来成为将军，甚至乎做皇帝呢？ 好，我哋而家即刻听下推介啊！今个星期笨读兵团咧，本身唔系推介呢样嘢噶，但系喺电光火石之间，我已经即刻上网揾咗一啲咧，唔小心将液体倒喺 notebook 嗰度嘅一啲建议处理方法，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咁当然啦，最主要嘅都系俾波性参考嘅。嗱，首先第一步就系要即刻咧熄咗你嘅 notebook 嘅电源，同埋移除一啲相关嘅电源线同埋电池噶。第二步就是拿一些干净的纸巾呢，将它表面和 keyboard 上面的液体呢就抹走了它。第三步就是将那部的 notebook 呢呈90度角，然后呢令到它入面的一些液体呢可以流出来。第二和第三个步骤呢是可以重复几次的。重复完第二、第三个步骤之后呢，就应该摆部电脑24小时不要动，令到它呢可以入面的液体呢挥发走。记住啦，千祈唔好攞一啲吹风机咧吹热佢，如果唔系咧，就可能令到个机壳咧过热变形啦。最尾如果你真系可以成功打开部电脑，开到机嘅话咧，就即刻咧 backup 一啲重要资料啦。嗱，呢个方法咧系其中一个电脑供应商提供嘅。咁究竟有冇其他方法呢？喺网上面有好多热心嘅听众提供嘅，咁唔知波性又会拣咩方法呢？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报告完毕。本身咧波性系有提供嘅，亦都 mix 好咗噶啦。 系， 咁我就喺播访问嘅时候话：，喂，我有嘢要转啊。 系， 咁就整咗呢个。 学斌哥话斋，呢啲就系电台嘅机动性啊！ 如果唔系一点半钟嗰阵啊，阿波盛倒泻咗杯咖啡咧，我都唔会知道啊，原来倒泻嘢喺个电脑嗰度咧系要咁样处理嘅， 系 即系尤其是系第三个步骤啊，就系将个 notebook 咧呈呢个九十度角，咁然后就令到佢入边啲水咧可以即系叫做即系叫咩？ 倒出嚟， 倒出嚟啦！佢嘅概念系咁样嘅。 系啊，因为我已经即刻收到各方朋友嘅提示啦。有啲就话你直接攞去间公司度整啦。跟住有一啲咧就 send 咗个 message 俾我话，首先咧你要熄咗部机先，即系等佢唔好再通电啦，即系唔好再行电。 系系系，你熄咗未而家？ 未啊，仲做紧嘢啊嘛，仲做紧嘢点熄啫，大佬？然后佢话将部机咧，其实类似你头先讲九十度噶，即系佢话叫我反翻转。等佢可以流翻啲水出嚟， 系 系啦。咁但系我都有个问题咯，我就系话啊，但系我而家仲要做嘢得唔得啊？翳啊，无端端翳咩？我要做嘢啊，得唔得？即系可唔可以唔好熄住啊？咁样 嗱，有唔同听众咧，亦都有提供嘅。阿 Ricky 咧就话用消毒棉花啦，咁啊可以吸水。咁啊呢个方法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咁另外亦都有啲人就话，其实你都影得相嘅话，其实你都唔担心佢㗎啦。即係你倒写嗰下你。 我为咗节目咋。我嗰一下。 你倒写嗰下第一下选择係影相。 唔係我选择嗌咗出嚟。我选择嗌咗 WTO 啊。係啦。咁所以又有呢一啲嘅提供囉。因为我觉得一样嘢嘅，即係虽然可能你会觉得呢个纯粹一个居家必备嘅方法啦。但系我哋呢个环节系话咩？俾啲男仔，如果你能够将来追女仔或者嘅时候，你有啲嘢带喺身啊嘛。我觉得呢一样嘢都系噶。如果呢件事发生喺个女仔身上，你学识咗佢，知道咗个步骤，咁个女仔如果突然之间喺大学做咗下嘢，倒写咗，哎呀，哦，唔知点算啦，你即刻冲出嚟，唔使担心，有以下几个步骤，然后你帮佢急救，我觉得系 型嘅。 即系关于电子嘅嘢，我觉得你帮到咧系关事系 work 好啦。呢个系型嘅， 系 第一步啫。即系始终咧，啱啱提嗰啲步骤抹啊， 系 倒 程 九十度，动作唔够型。你点样为之型呢 ？Let me tell you， OK， tell me something。 你就系要再劲啲，劲到去咩地步呢？你识得同佢装屋企个 router， router 个 router WiFi router。我认识好多女孩子咧。 系唔识搞嗰个 WiFi router 嘅。 系 咁，如果你识得搞，首先呢个我觉得系一条龙服务嚟嘅。咩、叫一条龙服务呢？ 系装 router 前定 router 后啊 ？router 前你已经有嘢要搞啦。一条龙服务，第一样嘢 系 约佢出街，同 佢拣， 同佢拣 router。 哇！ 好啦，咁然后咧要有啲 technical terms， 一啲技术性嘅词语。Penetrating power 咩意思啊？即个 WiFi 个力啊， 穿 唔穿墙？系啦， 穿墙。能唔能够怼穿墙呢个信号？ 系啦， 哦 ，penetrating power， yes。 第二个5G 定系2.4G？ 系啦， 系 有少少 知 有少少呢啲音嘅， 系 系啦。咁然后佢就会问你， 咁 然后佢就会问你， 系 有咩分别？咁然后你喺佢面前咧，学识渊博，好啦，拣好啦，拣完之后俾钱，诶，我俾住先啦。 哇， 好啦， 几有型啊！ 有啲咩事张单呢我帮你 keep 住先，你要换嘅话我知，如果返唔得好啦，咁你又可以再约佢出嚟喎。好啦，第二步啦，一条龙服务嘅第二步，你就直情去佢屋企呀， 係呀，能有机会上个女仔屋企喎， 帮佢装埋个 router。 哇， 好啦， 你热唔热啦？使唔使抹汗啊？ 嗱，呢度有个 tips 嘅，一定要装喺一啲呢 係 好棘手嘅地方。 咩叫佢间房？ 唔係呀，我咩叫棘手嘅地方呢？唔係佢间房，而是一些需要擒高擒低、 哦、 又整个人瞓落在地下，然后瞓落个台底那些呢、哦 哦、武术指导咁， 冇错啦 ，professional 专业系啦，你有那种咧整车师傅的感觉， 仲要带埋个腰包，连埋嗰啲钳啊、螺丝批啊， 哇，即刻型晒，好啦，咁啊即刻试啦，好试嘅时候咧，你不是攞佢部电话嚟试，攞自己部电话嚟试， 系 有种优越感啊！我攞咗你屋企嘅 WiFi 密码啦！ 哇， 好啦， 好嘢，好嘢，好嘢，好嘢， 好嘢，好嘢，好嘢。咁第三步咧就系定期，你知啲 WiFi router 咧，唔知点解咧越用系越衰嘅。 系啊， 定期问下啊有冇问题啊，想唔想再帮你换过啊？得闲上嚟同你 reset 下个 router， 系啊 ，reset 下个掣。或者你衰啲，特登摆个唔系太好嘅地方，隔几个礼拜，咦唔得啊？我再上嚟帮你睇下。 冇错，所以。一条龙服务，今个礼拜推介你电脑，我觉得是男人必备的一个技能。 系， 就算好像我呢啲读文科唔识嘅，你都要扮下嘢。 系， 总之咧，简单一句啊，再俾多个 tips 你，见到啲咩线就插入去啦。 系， 系啦，对翻个头就啱噶 啦。 好啦，播歌啦，呢首歌啊，送俾波盛嘅。点解呢？13楼的吸湿。大象送俾波神嘅， 你唔敢读嗰个字啊？ 唔好啦，一次算啦。 原谅最惨，女主角难共你合演这套爱的杰作，大厅中这一幕，大声的开音乐，大抵很怕讲，我们没有感觉。情愿各自走，各死各，逃避去认清，更未无福快乐，因此分手太刻薄，只好装作不知，也每日同处假天过，为何人倾向做什么都。谈论那栋楼 说穿它，就早些去休养。 那天我话去卡拉 OK， 你答我 好啊 OK， 点知你就放我飞机。 其实一个人唱 K 又有咩好怕、啊？ 那天我爱上一个人 K。 嚟到晏昼三点几呢个时候，可能大家都会喺快餐店嗰度食紧你嘅下午茶噶。咁究竟你会唔会食鸡翼或者鸡腿呢？喺呢啲快餐店嗰度呢，好多时你都会见到人哋一系嗌全翼，一系嗌全腿嘅。咁点解有啲人喜欢食翼，有啲人喜欢食腿呢？根据我嘅分析啦，喜欢食腿嘅人呢，可能系好似我呢啲咁样，就系、是、怕抡骨啊，鸡翼要抡骨，又要搞啲搞路，就搞到非常之麻烦。鸡腿就唔同啦。啖啖肉一拎上手一撕就系啦，咁但系食全翼亦都有佢嘅好处噶。鸡翼嗰度啲肉咧又真系 juicy 啲嘅，咁究竟有冇方法又可以唔使点抡骨，但系又可以食到 juicy 嘅鸡肉呢？唔记得咧喺边度学识呢个方法啦，咁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嘅。食鸡翼之前咧，大家可以先咬走咧头尾两端嘅软骨位，咁然后咧再用手扯走嗰两支骨，咁成嚿鸡翼嘅肉咧就会完整无缺咁喺晒嗰度噶啦。咁样整好咗几件之后咧，就可以啖啖肉食到啲 juicy 嘅鸡翼啦。呢、这个方法我自己都系咁用嘅，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嘛。正所谓小鸡翼，我中意食 小鸡翼，我自细中意食烧鱼粒，好过食现食咁香可口，我最恨食日日辛劳原为了揾食鸡鸭鱼虾，应该多进食，提醒你多食有益。最有热力，我认真肥壮，十分有型，体格想健美，学我勿禁食，我强壮兼有力，实无生息，我出名大食，食嘢真刺激，花生水果咁富活力，猪肝煎猪肚每日食，我自心食，肥圆体更重有益，提嘢都想食。我自细中意食烧鱼粒，好过食现食咁香可口，我最恨食日日辛劳原为了揾食鸡鸭鱼虾，应该多进食，提醒你多食有益，脂肪蛋白最有热力，我认真肥壮，十分有型，体格想健美，学我勿禁食，我强壮兼有力，实无生息，我出名大食，食嘢真刺激，花生水果咁富活力，猪肝煎猪肚每日食，我自心食，原体更重有益，提嘢都想食。 提提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啊。 唔系呢一首歌咧，介绍下先，嚟自一只碟嘅，叫《东方之珠》演唱厅、 哦。听啲歌都几阔噶， 阔噶。咁啊，其实系咩咧？就系、是、大家睇星爷嘅电影咪有一段嘅歌嘅。 小鸡爷，我中意食。 咁然后我就 search 啦，究竟呢一首曲嘅原歌即系原版系咩啦？咁原来咧就系阿肥姐沈殿霞嘅《喂食经》， 仲要系括住烧鸡翼版， 烧鸡翼版系啦。咁啊，我哋 library 几劲啊，有呢一只歌系啦。咁啊喺度播俾大家啦。咁啊食鸡翼，大家可以试下用我啱啱提供嘅方法啦。 几好啊！ 系啦，咁啊，另外亦都除咗食鸡翼之外，都有啲嘢推介俾咁多位噶。 冇错，我哋今日嘅嘉宾啊，陈海荣 Jace 咧，咁我哋就将条片咧摆咗上social media 啦。咁上网搜索，我自己啲后援会又揾到噶啦，咁啊会即系佢攞住我哋嗰两份礼物，究竟佢有啲咩感觉咧？咁样有我嗰、那个即系自拍嘅护照相啦， 系 同埋你嗰张大中华电话卡全高速四G、 啊、无限上网 ，sweet 嘅 ，sweet 嘅，好啦，咁啊大家可以 search 边度啊？ 系啊 ，Facebook、IG 都系我是你啲后援会啦， 就 揾到 噶啦，系啦，咁大家可以上去睇下啦，亦都可以睇下我哋今个星期阿 Jace 个 样啦， 个样啦，你知道我哋都系睇样噶啦， 当然啦， 而且咧，我哋亦都要差唔多公布啦，究竟下星期嘅女神系边个咧？好嚟啊！ 晓华，作为香港小姐同国际中华小姐冠军嘅你，觉得一参加咩比赛会攞冠军呢？ 豆干大赛，因为佢头先试咗三次，小姐可唔可以同你倾下偈咧？好邪恶啊！如果参加呢个比赛系可以攞冠军嘅。 Hello， 我是2018年香港小姐陈晓华 Hira， 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胜，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昼2-4，我是你的后援会。 系我哋嘅嘉宾咧，就系啱啱过去嗰届啦，应该用呢个 terms 过去2018年嘅香港小姐 Hira， 呢个国际中华小姐嘅冠军双料冠军陈晓华， 哇，韬光先 系 中大嘅书友嚟嘅， 冇错， 自己啲耳扮晒，同学仔，我隔篱宿舍添啊，好啦，佢就话我系咩啊？奸 豆奸大赛啊， 系啊，话我奸啊，嘻嘻， 你咁样啊你。吓亲佢啊嘛！ 小姐，可唔可以俾个电话嚟啊？ 系啊，因为佢喺访问里边演绎咗几次，然后令到 Hira 觉得阿奸阿一好奸， 唔系街哥，奸哥， 奸哥，佢好奸啊！觉得佢心怀不轨啊！ 系 啦，咁所以就有呢个嘅 comment 嘅。 好啦，咁呢个对我嘅 comment 啦，咁究竟我哋下星期嘉宾阿 Hira 对波胜又有啲咩嘅睇法呢？ 晓华，作为香港小姐同国际中华小姐冠军嘅你，觉得波胜参加咩比赛会攞冠军呢？ 做导游嘅比赛，因为我觉得你读读地理嘅，系咪咁样可以容易睇 map 啊？Hello， 我系2018年香港小姐陈晓华 Hira， 想知道我拣阿一定波胜，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昼2-4，我是你的后援会。 首先我要高兴嘅，喺我人生当中咧。我唔觉得自己系可以认识香港小姐嘅， 系我同意嘅，仲要冠军， 仲要冠军，哇！呢个开心嘅，咁但系请问点解系导游咧？ 佢话系做导游嘅比赛，好明显佢谂唔到， 同地理有冇关系咧？ 做导游都要识路嘅。 唔系咁，你大学系真系有嗰啲咩旅游科噶嘛？即系咩 travel and tourism 有嘅，好似冇 tick 啊嗰阵时。 嗰啲应该关系，但系地理要读嘅 有噶，但系佢嗰啲文化方面噶，即系头先讲睇地图嗰啲都有嘅，但系你中学已经学咯，嗰啲技术性层面嘅嘢系啦，咁所以但系呢个唔系重点啊，重点系阿 Hira 啦， 重点唔系阿 Hira， 重点系 Hira 真系好靓， 佢真 系 好靓， 真 系 好靓噶， 睇相已经正，佢上嚟真系我得了啊， 我见到你流露咗半点邪淫嘅眼神， 唔系邪淫。我系人马座，我系人马座， 系啦，咁所以下星期咧系有我哋嘅嘉宾，香港小姐嘅冠军 Hira 陈晓华嘅， 下个礼拜星期六2-4再见， 拜拜。